人，乡亲们好心好意表不情，逼我月绿根提心，将心比心称一称，大家我每年修归难为三千岁，我怎能跟上夫妻两离分？送亲啊，只要你来人喊一声啊，我留我也好回家门。 再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等等 不见我好笑西鹏大碗包草贼人心花开花落三年整送绿香囊一心连心在此平地 要横塞那马家寡妇多心肠， 黑长孙一夫郎，杨亲儿月一夫上，刑天万一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二人年，不闻调。 在胡言树下一时言。我们要一天天一年年与美丽国主你等到底，两中国和散 解放他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Thank you. 同担肩扛沉。你要青山不倒，志不倒，流水不停，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 你说帅红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头把金刀喂 来到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小姑， See you. 家把仙草家心做林雨山是谁让啊痛先上真相如常把家乱给你一起过好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